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啦，旧型能无双嘅时间，系圣诞节啦，我同阿森美又陪大家喺度过啦吓，咁 啊封面都系有嚟 B B 最靓嘅。系啦，咁好啦，我哋继续落去啦，唔好停啦，因为时间比较紧迫啦。好，跟住就应该星期二啦，系啦。咁星期二我好啦，我出图先，嗯，又系你，又系 方十， 又系你。好，喂，呢套过瘾， 呢套正啊，呢套就叫即系 请叫我做， 俾我叫你做外父咁啊。 系啦，系啦。 咁就远藤宪一啊，道部督郎，佛莲莲佛美沙子， 莲佛美沙子， 和久井影健咁。 佢个妹系边个做啊？佢个妹，佢个妹哦，阵间你慢慢问下啦。 系啊，咁就 因为几好样我睇落，系啦。 咁就系讲紧嗱，远藤宪一就系一个51岁嘅一个商业公司嘅部长，即 系 叫有啲默默耕耘啊，又系啲打工好，即系一心一意。做份工嗰啲咧，咁就做咗咁多年就，即 我会做好呢份工， 系啊，太过投入呢份工，咁就一路都 我会打好呢份工， 完全同结婚就无缘啦，亦都冇呢个心啦，即系可能冇乜决心咧，就 系啦，好似我而家咁啦， 净系谂住事业为上咁样，咁就去到51岁就直接撞见呢、這 个莲佛美沙子啊， 就23岁嘅年轻嘅呢个叫应该工程师嚟嘅，咁就系、是。就突然之間就鍾意咗佢，咁就甚至係去到一個談婚論嫁嘅階段，咁而呢個花蓮佛美沙之前嗰個色叫花澤美蘭，咁佢咁佢哋要結婚嘛，咁咪見家長囉，咁佢嘅爸爸道部督郎 同佢同年啦、啊、 道部督郎色叫花澤幾郎係又去51歲喎，咁同阿遠藤一同年嘅，咁佢又係一個商界精英啦，又係好年輕已經做到個董事級嘅人馬啦，咁、即係變咗兩個都系51岁，都系一个就打工方面有亦有翻咁上下评价嘅，一个就系即系老板嚟嘅，老板级嘅咁啦，咁就边即系净系听都知道啦，佢边度接受一个同自己一样大嘅女婿先得噶，咁 系 咁就有听众补充翻，连发个妹系身穿有外，唔怪之你话咁中意， 系 啦，咁就一。 咦，咁又可以睇下喎，嗱今季富士就睇落就有啲吸引力啦，相对 其实呢个题材淨係听到题材你都觉得咦搞嘢喎，呢个 过瘾啦， 两个大 加上大家都知道之前远藤宪一嘅能力係不容置疑， 上次文王做得咁生鬼呀，咁今次加埋道部督郎都係一个好即係都叫可以做到好鬼馬角色嘅一个、大叔啦，可以咁讲，咁比如呢两个演员已经是实会擦出很多好的火花啦，咁呢个我就 呢、這个我会几得意， 呢个绝对会。 今季其实如果你咁睇咧，富士咧其实争翻啖气，有啲系啊，即系我都正如头先所讲啦，就算个即系佢个台本身真系好扑街，近呢一几年，咁但系佢有时嗰啲即系唔代表佢唔会做啲好差嘅剧嘅，咁而事实上佢之前有几季有啲剧真系好差， 即系如果去到连啲剧都冇到好嘅话，就好大镬嘅。 系啊，咁抌得噶啦，呢个同亚视一样噶啦。 咁佢始终又唔系去到，即系客观咁讲，又唔系真去到亚视个 level， 只不过。 佢近噶啦，其实你睇佢收视就知 道。亚视嗰个直情唔存在啊嘛，系咪零？ 唔系啊，其实啲网民咧。即系我迟啲做嗰集话讲啊，系真系等于我哋香港睇亚视咁噶，即系出，譬如佢哋有啲咩，我记得佢唔知有次唔知咩 function 出嚟，跟住咧就话，诶执咗噶啦。 我明啊，但系问题就系、是、富士个 case 系多人闹啊嘛。 吓， 但其实讲老实讲，我哋有几个闹亚视，因为佢唔存在啊嘛，即系唔睇佢，即系明个亚视级数系好难达到啊。 明白明白，冇人出过大佬，班友系做义工的，你要知道。OK， 嗱咁呢套系 OK 嘅。系啊，我富士唔错，唔系呢个关西 Teleby 嘅，即系严格嚟讲系啦， 即系同一个战线拍 系啦。好，跟住下一套啦，又系我啊 ，TBS 系我负责噶，系啊，我虽然某程度上我都系我自己 TBS 行嚟嘅。好， 请暖请暖上唔系请爱上唔掂嘅我系啦， 又即系好废嘅我， 好废嘅 废青啊， 系啦废青都唔系废青，我30岁。咁啊，新年公子做主角啦，系啦。咁嗰、那个另外嗰个角色就叫做 颠覆之奥卡， 颠覆之奥卡系啦。咁就系一个好虐待狂嘅上司啦，吓做一个咁。个古仔就讲呢个森田公子咧系有嘢做嘅，咁只不过咧因为即系头先讲呢个上司咧就失利啊，咁就破产咁。 因为佢成间公司执咗。 系啊，咁佢又冇嘢做，咁又冇即系可能大花童啊，自己又冇储蓄，乜 Q 都冇，咁啊真系完全一个阿员嚟噶，咁就话咁咧就，但唔知点解又见翻呢个上司，咁可能一个喺。即我想很明显就是他两个的啦，这样就是一个的爱情故事。这些相对就比较肥皂剧少少。 我记得他是少女漫画改编。 是啦没错啦。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故事方面我觉得 OK 的。即是叫做实会。 那你起码森田公子你会看先啦。 但反而老实对我来说森田公子是一个减分的。 即 是我觉得他的演技真的其实都。真的挺差的，老老實實，即有時候他做些好的角色，即做得好啊，通常不是因為他做得好，因為個角色襯他，就是即有些角色呢是一些很即很深藏不露，即叫皮笑肉不笑的角色，他不做得好，因為 他真的笑得不假，那就變成皮笑肉不笑即所以我覺得他對我來說是有一點卻步的，即這個 這個這個演員這套就啊，那我即很簡單地講一個故事出來，那即講到自己很不行的，那就但是就即三毛長平做的前男朋友，那他就不是说真的很不掂的，至少个样子都看了一下大佬你不是个零啊，再者阿元都结了婚啦，是不是 ?OK, 好快的，因为我哋时间无多了，是啊，咁我哋有到重头 戏。 好啦，咁啊下一套咁啊又交俾你啦，星期三啊。 NTV 水十啦，水十大战嘅其中一边。 是啦， 又冇一大战。 不过好快冇呢度大战㗎。是啊。是啊，嚟緊呢个好似完咗就收皮㗎啦，个富士嗰个系啦。 咁就讲彼岸花，咁就之前都 不真气喎。 2014年嘅秋天都出嘅 SP 嘅，咁就咁今次就正式成为一个连续劇啦，咁就係演员方面主角係佛不真气，咁呆哥。谭丽同知英同埋高李林 系啦，咁啊知英啦，大家都知边个啦吓，咁啊呢个 Kala 嘅成员啦， 知英点可以唔知啊？ 系啊，有睇文王嘅就知啦，系啦，咁就成班女， 系啊，咁就主角就系阿来公水啊，咁就系。 但其实如果系继续讲 ，OK， 讲少少基本嘢就系，佢有一个特殊能力嘅，就系可以听到啲案件嘅受害人或者凶手啊，或者其他人啦，就留喺现场嘅声音嘅，咁就凭呢啲超能力去。 死者嘅嘢听唔听到先嘅声？ 诶，佢系净系喺现场度嘅声咯。 OK， 即系 OK， 你会唔会令人联想到波打？但系佢呢个唔单止系死者，连凶手嗰啲都听到嘅。 波，喂，咁好易，好易嘅啫，咁好易嘅啫，个凶手。是啊，坚毅喎，系咯。 但可能个空咗晒嘅时候唔讲嘢啊，咁净系做啲动作，咪净系得啲咁嘅声咯。咁另外就系、是、另外，除呢个特殊能力之外，咁套剧嘅另外一个特点就系喺个男女战争嚟，可以咁讲。因为啊，主角处于一个叫做搜查七货，就唔系一个正式嘅货嚟嘅。咁、全部都系女性嘅刑警嚟嘅。 系。 咁对住一个男性主导嘅搜查一货，就叫两边嘅竞争嚟嘅。咁就主轴就系呢两方面啦，咁啊。 男女之间嘅斗争啦，女性嘅主题啦 ，HK 水十啦，配合晒。 系。 但系其实就惊惊地嘅，如果你问我呢个 casting 又。咁所以我都话 NTV 今季系真系攞命嘅，系啦。咁阵间讲埋礼拜六嗰套，大家就知嘅。即系一系咧个主角你搞到你好唔想睇，一个故事搞到你好唔想睇，系呢套稍微好少少咯，系啊。 但系都嗱，客观啊，唔系真系客观，相对地唔系咁主观嚟睇咧。其实系服都唔出奇嘅，只不过演员方面真系会 系啦，你最衰服不真你睇啊，大佬，虽然结咗婚，系啦，无啦端端佢结咗婚，应该系真系无端端嘅，真系觉得 突然之间咁样。 喂，如果呢套嘢咧，我成日喺度谂，到时当出嚟咧，啲人话咗最好嗰系知英咧，真系笑。 即大家真的情何以堪啊，系咪先？咪冇办法噶啦，但系当然唔系话咩知应乜嘢啦，咁佢自己本身大家睇文王都相信认同佢嘅能力噶啦， 系啊， 即系我哋即系有我仍然相信韩，即系我相信韩国有好嘅演员嘅，系啦，总之我哋对韩国呢个地方就吓麻麻地好感，系啦， 即系冇理由会完全冇，完全唔掂嘅，只不过即系我成日觉得讲一两句就韩国嘅唔系话唔好，即系。甚至有时客观地睇佢，其实佢 O K， 只不过主观地 成功嘅嘢， 主观地唔中意，即纯粹唔系我嘅兴趣，咁就算咯。咁我兴趣喺日本嗰方面，咁咪睇日本嘅嘢，好简单。 系啊，即系我，但系我系另外一回事啦，有第二啲原因啦。O K， 咁啊，呢套我都系会睇嘅，系啦。 虽然会有机会复大， 唔系，但系你应该都睇 fans 嚟噶嘛， 会睇 咯。 有几个演员都 OK 嘅， 好啦， 咁就去水十嘅另一边啦。 系啦，咁啊， 张开富士啦。 嗱呢、這个，嗱、這个真系要睇啦。 Fragile 即系脆弱啊。 系啦，咁啊，你介都交俾你啦。 就系长濑智啊做主角啦，武井壮小说《北大老人也》编剧桥本敦子。咁 嗱呢个名就犀利啊，呢个名要睇啊。收视唔得都要睇啊！呢、這个名真系嗱，上次嗰套影子写手啊嘛咩？嗰度Ghostwriter咧，我睇漏眼啦。今季就冇睇漏眼啦。你就纵使有武井壮嗱，你都系要睇啊！ 同埋好耐冇见长濑智啊！ 系啦，咁你讲个古仔讲乜先？ 咁就原作漫画改编嘅，咁主角岸京一郎系一个啲天才型嘅病理学医生嚟嘅。咁点解天才型咧？就系佢有一个好唔够1% 嘅医生嘅能力嘅，就系佢可以望一望个患者嗰啲部分组织，即系用显微镜望一望，佢先知道哦，你有咩病，同埋有咩性质。 喂，唔系睇个样啊，知道有咩病会好啲咩？要睇显微镜咁大剂， 威水啲啊嘛，讲出嚟，即系啲设定嘅嘢系咁样噶。 系啦系啦，而家我哋识条铁咯， 即系好似即系要型噶嘛， 要型咯， 即系梗系要开个显微镜望一望，咁你先可以戳两戳咁样先得噶嘛。咁但系咧，咁就当然啦，呢啲天才型嘅医生，梗系会设定上面。佢梗要性格要好串嘅，即系好固执嘅，即系开口埋口都开口及着你嗰只啦，即系喐下就已经串你两句啊嗰啲咁样。但系即系，但系又唔系佢又唔系有心嘅嗰只咧，咁就变咗好似冇乜朋友嗰啲咁啦，咁就 通常都系咁噶啦。 系啊，咁呢啲咁嘅古怪嘅天才系咪先？咁就。其实长濑智是13年来首次主演的富士剧啦，咁就都冇乜做过医生噶啦，15年前咁啦，咁就同埋佢嗰个即系除咗呢个性格上古怪之外咧，就系咁呢样都好正常嘅设定嚟嘅，就系佢唔会着医生嘅白袍嘅，佢净系着西装嘅啫，即系万白丛中嘅一点黑咯，咁讲，即系你见到封面度幅图都见到佢就系、是。穿著西裝咁樣，即係 眾裏尋他千百度。 咁即係其實咁咪變咗啲醫生咪好好唔中意佢咯，即係因為覺得你做乜要搞咁特別啊？即係醫生梗係著白袍噶啦，又唔著，跟住又串嘴咁啊。咁、但係又真係勁，我有時候真係可能啲困難嘅病人都要揾佢幫手。其實我覺得呢個設定係一啲好典型嗰啲天才型嘅故事嘅設定咯，就。其实斋睇设定嚟讲就唔系话真系好特别嘅啫，咁但系咧就演员方面，其实我都几中意睇长濑智也嘅。 我都会睇嘅，哇死啦！富士今季好多好多剧我 mark 咗，系咯咁样样。嗱咁啦，就讲住呢度先啦，我哋都会好快。咁好，跟住下一套啦 ，Specialist Four 啦，即系呢个同彼岸花一样 ，Specialist。sorry 啊，Specialist 系啦，唉，即系放假末就系咁啊。Specialist 咁就呢套同彼岸花一样嘅，之前都做过一啲 Special 开始啦， 做四个添 啊，呢个有啲唔同嘅位。咁草剪光做主角嘅，嗱呢套剧咧，咁其实我睇过少少 OK 嘅，编剧系呢个户田山雅司，咁就系呢个有份参与写上棒嘅。 系 咁啊！呢套剧咧，嗱咁主要嚟讲个主角咧，咁佢本身系一个即系本身警察嚟嘅，但系之后咧就因为一件事咧，就无端端俾人送咗就坐咗监， 咁大家喺度谂啊，点样坐监咪出翻，可以出翻嚟做翻差佬咧？咁样，咁原来咧就系冤狱嚟嘅。咁后屘证明咗佢唔系咁样样，咁又喺，但系咧佢喺狱中咧就不断系睇一啲犯罪学嘅心理啊，各样嘢嘅，咁就令佢咧对嗰、那个。嗰、那個查案啊，各項咧就 同埋可能即係獄中度接觸咗好多囚犯嗰啲， 係啦，咁就所以令呢樣嘢咧，就令到佢嗰個能力就非即係嗰個查案嘅能力就非常之高啦。 因為應該唔會有警察坐監噶嘛， 係啦係啦， 所以咁樣變佢坐監嘅經歷咧就非常之珍貴 啦。係啦，咁套嘢嗰、那個同埋佢個故事個嗰、那個地方就唔喺東京嘅，喺京都嘅，咁呢樣比較特別嘅，咁呢樣所以就係特別嘅套嘢係啦，有興趣可以睇下嘅，我就咁講啊，我睇過少少，因為做功課嘅時候我睇咗少少啦，第四集嘅 special， 咁我覺得係個流程啊各方面係唔錯嘅，即係如果大家中意係可以睇下嘅呢套劇嚇， 一個唔錯嘅刑事劇， 可以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好，跟住木十啦，哎呀，成日講唔切添，一講一次啦。好，跟住就再落木十啦，係啦， 呢、這個叫直美與加奈子， 呢個有啲興趣喎。 係啊，咁就主演就係廣末涼子同內田有紀嘅，咁其他人有吉田洋、佐藤龍太。咁就 喺度吉田羊， 系啊，近排都成日出現， 紅到黐線喎呢個中女， 系啊，真係好少有嘢咁。就主角就係小田直美就廣末涼子啦，同埋福布加奈子就係由內田有紀飾演嘅。咁佢哋大學同學，咁就係、是、就係、是、相遇咗之後咧，即係好多年之後相遇咗之後咧，咁加奈子又同阿直美投訴就話佢即係俾人家暴嘅 DV 啊。咁就佢丈夫就係一個精英嘅銀行家啦，咁樣 同埋佐藤龍平、藏龍太飾演嘅。 咁跟住就係、是、加奈子就話、其實都成日都想殺咗佢老公嘅咁樣。咁啊， 於是合謀啦。 係啊，咁就點解會、實行到呢？因為你想殺邊個邊個，成日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咁嘅想法，就係話佢哋有一次見到個喺一個見到個叫中國嘅經營嗰啲，即係商家，呢個角色叫李珠薇咁樣，咁就見喺佢屋企嗰度，即係喺呢個中國嘅商家度見到一個來自中國嘅偷渡者，竟然同個樣同佢加奈子嘅老公一模一樣喎，咁就諗下，唔係喎，可能就諗住可能殺咗自己老公，跟住揾呢個代替，咁就咪瞞天過海咯，係嘛？咁就所以佢就諗住以一個完全犯罪，即係完全冇瑕疵、冇人發現嘅一個殺老公計劃，叫殺夫咯，叫做 弑夫計劃啦，咁樣樣啦，過癮喎。 够变态啊！ 过瘾喎，杀老公喎、啊，谋杀亲夫， 仲要系即系佢一个原一个计划嚟嘅，即系成套剧就可能就要咁样点样去每一个细节会做到完全犯罪咁样。 系啦系啦，呢套过瘾、啊，系呢、啊、套，所以今次富士真系啊，今次真系吓、啊。真係俾返啲嘢我哋睇喎，有返啲誠意喎。好，跟住就係重頭啊，星期五不要離開我嘛。Never let me go。咁如果我講英文呢，大家可能會熟啲，因為做過英文 原著係英文。 原著係英文小說嚟嘅。咁就改編個英日嗰、那個嗰啲作家其實都係日本人嚟嘅，只不過係日裔嘅英國作家啦， 英籍 啦嚇，寫英文嘅本嘢原本係嚇，石黑一雄啊叫做係啦，咁就哇你睇個封面就知道大概咩事噶啦，睇好沉重嘅戲啦嚇，咁就即係五年前做過電影嘅，喺係啦咁一套好出名嘅小説嚟嘅。在外國是一套、我看那個大綱基本上它和日本版和電影版有不同的程度的分別的是的就所以就如果你看那套戲我看我沒有再看這套劇呢樣其實都 OK 的我相信都是 還有我經常覺得就電影和劇呢不會說很相沖即是表達方法是很差很遠的即是你電影時間短很多即是最簡單的理由 就整個開頭都不同我看過電影版就是講他們是一個、共同教育的情況即是其實他都是講有講這些東西的即是講一個他們都是一個共同的教育的情況大家長大但是長大到離開了的時候就發現有些古怪怪有些不對路這個也有少少但是個開頭這個呢個開頭呢 即系日剧个开头啊，系讲佢哋细个嘅时候咧，有个 再早啲啲简单讲， 但系有个小朋友咧就死咗， 嗯， 被欺凌到死咗，咁就成个故事有啲转变咁样咯。嗱，故事我觉得咧，除唔似爱情片嘅，好明显噶啦， 系， 可能有爱情嘅元素，但系就俾我感觉系有少少悬疑添。甚至乎是牵涉到一些神秘学技在这里，比如说一些，可能 秘密组织那些， 是的，你可能讲一些 micro control 那些，是讲那些东西，所以是这套东西是挺值得讲的，是的，那就同埋就是这件事，今次个除了凌娜瑶之外个班，即是你看个演员阵容都算不错啦，凌娜瑶搭三毛春马再加个水川麻美，幕后方面就是新马佳子啦，同埋即是我哋之前喺《天王的料理人》讲过嘅嗰三个，嗰铁三角啦，但系今次就少咗石原章彦啦。到底会系点咧？咁样少咗石，而家少咗石原章彦出嚟，咁系点样样咧？吓，咁呢个我系会唔会担心咧？呢个系个问题嚟嘅。嗱，再讲一样嘢就系，我喺第一节都讲咗啦，你会发现到，咦，点乜唔乜？其实你会觉得点解我喺第一节讲日久嘅时候会觉得嗰套日久係因為有香港神先至做到日久呢，就係、是、你會發覺呢套反而似日久㗎，其實 係個個陣容同埋 陣容幕後故事所有嘢，呢個反而似日久㗎，只不過可能就係唔知啦，可能係但唔似我，但我覺得唔似 TBS 係唔想俾凌娜瑤做超擔大旗嘅，就唔似嘅，真係我覺得似香港神， 即係嗰啲利益， 因為 J 加嗰、那個 即係公司間嘅 嗰個問題嘅，即係我估係啦。咁呢個唔好理啦嚇，咁我哋時段嘅嘢就冇乜所謂啦嚇，只係啦，只不過係你能唔能夠禮拜五翻到屋企睇嘅啫，個問題只不過係對我嚟講係啦係啦，你唔會唔睇噶啦， 係會睇， 冇可能唔睇噶啦呢套嘢係啦。某程度上是最大 cast 的啦，呢套是金贵系啦，咁所以亦都系我呢一节最重点，即系会摆做标题嘅一套剧，讲嘅讲嘅讲嗱，今次凌娜瑶系唔会大家觉得系一个欢乐嘅情况噶啦，你睇到系甚至乎可能会去翻喺白夜行嗰、那个 阴沉嘅 嗰、那个阴沉嘅凌娜瑶嚟噶啦，我觉得就系啦。咁你又点睇？嗱，你睇过成套白夜行噶咯，咁你又觉得点咧？ 好多人都系睇幅相，已经摆明系会谂起《白夜行》嘅。咁但其实我觉得当即系我自己系睇过《白夜行》原著，其实当年个版本其实已经系阳光好多噶。即系佢个凌娜瑶角色已经系好即系简单好阳光，即系仲系好有人性，好有、即系对男主角系有真爱嘅咁啊。但系原著就唔系，咁所以今次可能个情况比日剧版嘅《白夜行》可能更加 有 黑暗， 而无独有偶。白夜行亦都十周年日剧版，系 所以今季嘅日剧我睇只排面，我拣咗啲必睇嘅，咁就系呢套系我三套其中一套嚟嘅，咁就一定会睇啦。 另外嗰两套系， 另外两套系叫我外父， 系啦，外父 同埋彼岸花， 系彼岸花系啦。OK， 好啦，最后一套啦，因为时间所限啊，我哋讲唔到新嘅剧啦。 NTV 土狗 系啦，咁啊亦都交俾嗱，所以点解我话今嚟紧呢季啲 NTV 系大佬？你睇完嗰三套，你真系做乜嘢？ 怪盗山猫， 可能个新嘅剧仲好睇过佢。 系咁就系 啦， 神永学嘅小说原著系列啦，咁就系、主演就是龟梨和也，咁其他演员有广濑铃、成功欢贵、菜菜水，咁就其实个主角就系一个好典型嗰啲怪盗啦，即系性格好奇怪啊，即系讲紧就系话，虽然话佢偷钱，但系佢系好着重系点解要偷你啲钱，就唔系讲紧话点样去偷，即系唔系讲方法，而系讲紧你点解值得我去偷咁样，咁就系啲好典型嘅啲天才但系怪地嘅一个盗贼，即系咁就。其他演员就成功欢贵就饰演一个叫自由记者嗰啲啦，咁就系、是、其实故事方面就唔系话真系好特别咯，叫演员方面就系普普通通，但系 唔系同你真系见到龟梨和也，你真系都系嗰句甩唔到啊！ 系啊，个即系除咗 Band Wagon 之外， 真系甩唔到。 咁就但系值得留意就系蔡瑞穗咯，就系、是、因为佢近排都做啲好 好突出嘅配角啦，叫做即係好令人深刻啦。咁呢一套就會睇下佢點啦。咁但係就我就唔會睇啦。 唔係吸引力唔大啊，我都係講，即係追加第二樣嘢啦，追加 fans 就咁啊。真系麻麻地， 所以我哋都唔会花好多时间喺呢度 啦。咁我哋翻翻嚟先，好啦，我哋图啊出完噶啦吓。嗱，咁就总括嚟讲啦，嚟紧呢季似乎富士，嗱，我哋今日好快咁讲完啦，我哋嗱，我睇到喂富士好似争起争翻起， 有翻啲诚意， 有翻啲诚意，即系有翻啲吸引力吓，未睇前有翻啲吸引力咯吓，咁啊倒翻转 NTV 就吓弱咗啲咯吓，喺剧方面查，不过唔紧要啊，佢其他佢会喺其他节目度拉翻高啦。 同埋而家都系排面睇啫，可能做落去又唔同， 系可能出嚟又唔同咧，系咪先啊？譬如好似咁啱完嗰季，你嗰套警中定警部山人嗰套咧， 系啊，警部 嗰个都话好睇噶，嗰套 系 OK 嘅，即系佢嗰个蔡又系蔡蔡水嘅角色好爆 啊！咁你有可能山猫个蔡水又有啲好惊人嘅表現出嚟咧，係咪？咁係啦，咁除係啦，富士嗰幾套啦，哇，好吸引啦。咁除此之外就係《彼岸花》要睇啦，係啊。咁其實深夜禮拜五嗰套咧，嗰套啊同谷美玲嗰套咧都值得一睇嘅，即係睇個牌面咧，講佢由一個阿毛變咗個靚妹，個變後生女係同谷美玲嘅呢件事咧，係件好正嘅事。 同埋我都幾中意睇同谷美玲嘅戲。 係啦，咁但係不幸地咧，嗰套劇咧嗰個劇本咧係顧嘉禾想寫，咁大家諗下啦嚇，係啦，就係咁啦。好啦，咁或者我哋今晚早少少完啦嚇，咁就其實都差唔多， 其實都夠鐘， 夠鐘啊，屌！咁就聖誕啦，咁啊大家。就早啲完，就大家我哋各自咁啊，有节目其实我哋都系翻屋企，咁都要做埋其他嘅嘢噶啦吓。咁就今晚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咁啊，多谢大家今晚嘅，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有睇 live 嘅，咁啊，好多谢你啦。但其实同一时间你可能真系好寂寞啦，系咪先？但系唔紧要，咁系咯，咁就。都是那句，都是大家今晚收听下个嗱，而今集亦都是我哋盈林无双最即系喺今年最后一集啦，嚟紧就系2016年嘅1月1号噶啦， 下年见啦要， 真系下年见噶啦，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又到月尾啦，你交咗 My Radio 节目月费未咧？如果你想支持你喜欢收听收睇嘅节目，可以每个月每个节目俾月费68.9。除了可以直接鼓励到为大家制作节目的主持之外，对 MyRadio 的继续营运亦都非常重要。交月费可以上 MyRadio.hk 入面的节目月费收费表，在看完月费条款之后点击这里，然后揀选你想撑的节目，你可以交多过一个节目的月费，甚至可以选择比超过68.9的月费作额外支持。假如你没有信用卡或者 PayPal 户口，你可以根据节目月费收费表入面的说明，用邮寄支票的方式交月费，又或者在办公时间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用现金或支票缴交。如有任何查询，请电2467-3088。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节目月费计划，撑 MyRadio。